烟火只一瞬间， 也会记得曾经笑得多甜。 其实相爱太难， 其实相爱太难， 抵不过时间里爱慢慢变淡，誓言一点一点， 誓言一点一点， 流逝在不知不觉间， 才知道相爱太难， 其实相爱太难， 想得到宠爱又怕失去空间，最好要呼吸新鲜， 却又怕终究要辉煌， 是无力承

今生，不要问来生， 只要两颗心那么真。 我瞧一生有多少时间，一瞬间 也等于等。 也等你的永远。